灭亡记下第三章。犹大王约沙法特十八年，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，在位凡十二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不过还不像他的父亲和母亲那样坏，因为他除去了他父亲所立的巴尔神柱，只是对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使以色列陷于罪过的事仍恋恋不舍，从未脱离。摩阿布王莫沙原是一个以畜牧为业的人，他经常以十万只羔羊和十万只公山羊毛向以色列王进贡。但在阿哈布死后，摩阿布王便背叛了以色列王。那时耶和兰王从撒玛利亚出来检阅全以色列人，以后派使者去见犹大王约沙法特说，摩阿布王背叛了我，你愿意同我一起去攻打摩阿布吗？约沙法特说，愿意去，你怎样我也怎样，我的人民就如同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如同是你的马。约沙法特接着问说，我们从哪条路上去？耶和兰答说，从厄东旷野那条路。于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和厄东王出发绕道而行，七天以后，军队和随行的一大队牲畜没有水喝。以色列王说，哎，上主召集了这三个王子，原来是将他们交在摩阿布手中啊。约沙法特问说，这里没有一位上主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上主。以色列王的一个臣仆回答说，这里有沙法特的儿子厄里叟，就是常在厄利亚手上倒水的那一位。约沙法特说，他必有上主的话。以色列王约沙法特和厄东王于是一同下去见他。厄里叟对以色列王说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去找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先知吧。以色列王说，不要这样说，上主召集了这三个王子，原是要将他们交于摩阿布手中啊。厄里叟说，我指着我所服侍的永生万军的上主起誓，我如果不是为了犹大王约沙法特的情面，我绝不看你也不睬你。现在你们给我叫一个弹琴的人来。原来每逢乐师弹琴的时候，上主的手就临到他身上。厄里叟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在这山谷中便挖壕沟，因为上主这样说，你们不见风也不见雨，这山谷中却要充满水，使你们、你们的军队和牲畜都有水喝。这在上主看来还是小事，他还要将摩阿布交在你们手中，使你们攻破所有设防的城市，砍倒所有的好树，堵塞所有的水泉，用石头毁坏所有的良田。果然，早上正献祭的时候，从厄东方面来了大水，遍地满了水。全摩阿布人一听说三个王子前来进攻，就召集了所有能佩戴武器的人，把守边界。第二天早晨，日光照在水上，摩阿布人起来，看见对面的水红得像血，遂说，这是血，一定那三个王子彼此混战，互相残杀。摩阿布人，起来， 前去夺取财物。及至他们到了以色列营地，以色列人即奋起迎敌，摩阿布人从他们面前逃走，他们就趁势追赶，击杀摩阿布人，破坏了他们的城市，个个用石头抛满了他们的良田，堵塞了所有的水泉，砍倒了各种好树，只剩下克尔赫勒斯城，抛石头的人仍包围攻击那城。摩阿布王见战事激烈，难以抵抗，就带领700人手持刀剑，企图突围往投阿兰王，却没有成功。于是将那要继承自己位的长子叫来，在城墙上祭杀了，作为全燔祭。这事使天主向以色列人大发愤怒，他们便离开了摩阿布王，各自回了本地。